整个淹没了。不要，我不要想你，想你会糟糕，掏空了自己，以为能够把你整个 只有心。

相遇，对你那么的专心，